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阅读加大运河，大运河阅读计划启动活动暨大运河阅读加对话活动在北京市通州区奥体公园举办，来听报道。 在古筝名曲《春江花月夜》的动听旋律中，本场雅集拉开序幕。刘一达、崔代远、杨庆祥、陈渠等多位作家诗人就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地方风物、名人名家、文学作品等方面展开对谈。天津日报编辑作家陈渠： 大运河它养育了沿途数千千里地的百姓，也是中华民族的数百年的一个命脉，同时也是一个南北文化的一种交流融合沟通。 良辰美景以诗咏志，几位作家还在现场诵读了自己与大运河有关的作品。杨庆祥先生的诗作《大运河结句》是活动前一天刚刚创作的。 请允许我低头吻你，大运河，我错过了受洗的时间。 现场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主题征文活动正式面向公众发出征集邀请，详细情况您可以关注北京阅读季文化通州微信公众号了解。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除了展现室内乐的多元魅力之外，还广邀颇具实力的交响大团强力助阵。5月16号到24号，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维也纳广播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三支国际名团将相继登上大剧院的舞台，联袂指挥家科尔内留斯·麦斯特、安德鲁·戴维斯爵士以及中外著名小提琴家佐科曼·吕思清，为北京乐迷奉献三场弥足珍贵的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舞剧《天路》将于6月30号到7月3号首演。这部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舞剧，由活跃在中国舞剧舞台的优秀青年舞蹈家领衔主演。近日，舞剧《天路》发布了主题音乐及部分排练视频。国风绕梁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将于6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朗读者第二季将在今年5月5号开始每周六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新期的节目将邀请姚明、李彦宏、贾平凹、余华、赖声川、胡歌等公众人物参与。新一季朗读者依旧由董卿担任节目制作人和总导演，读本嘉宾话题和朗读形式都将有所升级。据介绍，新一季节目开播前夕，24小时开放的朗读亭已经投放到北上广深等12座城市，记录下读者朗读的音频视频。节目组还开发了朗读者 APP，观众不仅可以观看节目视频花絮，参与朗读亭录制，还可以录制与节目主题词相关的内容，并分享给朋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低压符合区的影响，本市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中午前后有点热。受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不太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度到30度之间，穿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这是一场全男班的演出，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考。这次让我们跟着老舍先生笔下的短篇小说，透过理想家庭的万花筒来找寻自己的身影，用过去的故事思考今天的生活。今晚演艺群会走进老舍赶集。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即将开幕，今年的戛纳又有何看点？张震首当评委，贾樟柯入围主单元，中国力量有多强大？各路高手汇集戛纳，金棕榈究竟花落谁家？独立影评人小爱带您提前走进本届戛纳电影节。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就像刚刚我们的片花当中介绍到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即将揭开它神秘面纱的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哈喽，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哇，在这个开始咱们的今天正题之前呢，先得说说今天哈，这个路况真的是好复杂哈。因为明天就是咱们的这个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哈，所以呢，今天从下午2-3点钟开始，我看这个线圈图就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在出城的方向，或者是在去往旅行目的地的路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句哈，路上呢是比较堵的，车也比较多，大家的千万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先来说个旁的吧，说个题外话，小爱这两天五一小长假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对，其实我的安排特简单，就是在家里面休息休息，然后看看片，对对对，然后写作吧。对， 哎呀，真是这个影评人就是看离不开看电影啊， 比较费时间。 这一次可以说是每一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包括威尼斯啊、柏林呐、奥斯卡，都是影评最爱的一个季节了，对不对哈？ 对， 不同的月份会有不同的一些影片呈现给大家。那么先来说说吧，今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你觉得它有哪些亮点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戛纳是从1939年啊、开始第一届，到今天呢已经是71岁了，其实已经是一个71岁的一个高龄了哈。从整个今年我们目前看到的前瞻性的很多信息来看呢，今年戛纳的看点呢要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我先说一条比较花边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今年戛纳电影节呢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明星在走红地毯的时候呢不能再自拍了。 哦， 对，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所有的电影节当中啊第一次有一个 A 类电影节去颁发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规定 啊，一个禁令。 对对，大家想一想、 啊、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之前可能在奥斯卡的时候啊，以奥斯卡为风向标嘛，其实之后所有的电影节都在学奥斯卡。那么在走红毯的时候呢，坦心他会拿着某手机公司赞助的手机、哦、他会把自己变成了红毯中的一部分，然后一边自拍，然后一边停下来和身边的影迷去合影，去留念，然后再寒暄啊。其实这个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呢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他会去影响到整个坦心走红地毯的这个时间。 嗯， 他会造成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堵车， 就是越来越拖 越来越拖、哦、因为原本可能这两个人两分钟就过去了， 是啊， 但是因为他一照相就耽误了。 哎，这角度不对，嘿，这光没好，嘿，这咱们再换个角度吧。 对， 这一下可能每五分钟都下不来，是吧？ 对，所以今年服贸呢他就规定，哎，今年开始不许带自拍杆，不许带手机，走红地毯的时候呢不能再自拍。 哦， 对，今年戛纳这是第一项规定，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对，我觉得这禁令可能对于真是比如说是带着任务来走红毯的、嗯、我觉得比如说有影片参评的，对吧，人家一块过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就是对那些没什么正事儿来过来走个红毯溜溜弯拍拍照的那些人，影响那就大了去了。 对，不过那些人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真的进到这个主要竞赛单元的这样的一些红地毯仪式。对、 啊、 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戛纳很多边边角角的很多场合也是可以蹭的，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 嗯、 第二个亮点啊，也是今年戛纳头一次颁布的一个规定，大家想一想，就是在今年以前的戛纳电影节哈、啊、我们其实在电影节开幕之前呢，可能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专业的媒体和影评人对于影片的评价。在去年今年之前，媒体人他们是可以提前去看片的。那么这样做呢其实是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呢就是媒体他可以提前去感受一下这个影片，那么第二呢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撰稿啊，这是好处。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就是说因为电影尤其是影评这个东西，它是去影响人的思想思维意识的，那么很难说就是这些影评它不会去直接去影响观众或者评委在观看影片的这种观影感受。所以今年呢戛纳就说了 OK， 那我就取消媒体提前看片的资格 呀，这可是个大动作。 对，所以媒体今年是没有特权的，媒体所有的媒体工作者啊，他们也是和全部的观众一起在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后他们才有机会去看不同的场次。 那这个规定出了以后媒体人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呢？ 其实这个声音如果出现也会是比较小的。我要说的是第三点，那个是一个今年最强势的一个声音， 一个爆点， 一个爆点。对，这个爆点其实它已经不是关乎于一个电影节的问题了，就是它可以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其实它是一个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探讨。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猜到 Netflix 啊， 奈飞或者叫网飞， 嗯， 这个公司呢，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DVD 租赁公司。那么它是在1997年成立的，对吧？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DVD 的一个租赁商了，它也做了自制剧，它和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都有合作，所以它的版图其实是已经不断的向一个新的流媒体世界下的一个新型电影内容的制作方以及发行方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了。那么今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 Netflix 和戛纳电影节之间呢，他们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些小摩擦， 他们闹了摩擦，这个摩擦被探讨的轰轰烈烈的，已经成为了一件行业当中的一件很大的一个事件，大家去探讨了。简单给大家就是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 Netflix 它是作为流媒体的代表，它是有两部它的自制剧，不是剧，自制的内容，自制的电影送到了2016年的主竞赛单元。但是呢，当时的阿莫多瓦，也就是评委会主席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像这样没有在全国影院上公映过的电影是不适合来参加戛纳电影节的评选的。所以他这句话呢，就其实就已经表明了戛纳当时的一个态度，他们是不接受这个先行试下的这种电影的。这里面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电影人，他们对于这种新兴的这种网络科技下诞生的这种电影制作发行的方式，其实他们是反对的，他们是不支持的。所以在当时呢，戛纳虽然有两部影片都入围了，但是他们其实是颗粒无收的。可是这个矛盾，其实这个种子在当时就已经种下了。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法国传统的电影人，特别是电影的发行和院线，他们对 Netflix 就特别不满，所以他们就对法国的文化部去施压。那么文化部呢，后来就出了一个新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电影它需要在全国的院线上供应36个月之后，也就是3年之后才可以在网络上架。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它如果想从电影院再转到 Netflix 上面，它需要经历3年的时间。 是。 那么这个其实对于 Netflix 来讲，其实是传统院线他们所出来的很重的一击呀、啊、一拳呢、啊。 对。 那么在戛纳电影节这个事情上呢，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大荧幕上去供应过，那你也没有这种来参选的资格。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它就是针对于 Netflix， 这是很确定的。所以 Netflix 它就今年就非常非常的 气愤， 有个性，有个性，他们直接就拒绝参加。然后在中间其实戛纳还电影节其实是夹在这个法国传统的电影人、法国院线以及这个 Netflix 之间的，其实它并不是只是代表他自己的一个一方的一个态度啊，其实是一个整个的法国传统的电影制作、发行、制作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他们中间还试图去调和，对，他还试图去说，要不然就你们就上映一周也可以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后来就Netflix 就下了狠心了，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今年就不参赛，不参加戛纳电影节。他们的 CEO 告诉媒体说，我们 Netflix 认为戛纳电影节现在已经不具备那么足的吸引力了。 哇，这话好重啊， 非常重的一句话、 啊、对。 但这样呢，其实对于戛纳来讲呢，也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戛纳是看中了，是想收 Netflix 的五部作品的，他今年本来是有五部作品的，其中呢就包括阿方索卡隆。咱们其实原来在节目上也介绍过， 对，因为 他是、 啊、 对，他是墨西哥电影三侠三剑客之一嘛、嗯、他之前凭借地心引力也拿过小金人。 是。 那么他的新作罗马，然后呢还有像 Orson Welles， 就是公民凯恩的制作者，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电影人、嗯、之一，可能要真的是之一、之二、之三，排在很前面的他的遗作在风的另一边。像这样的影片其实本来戛纳是很想要的，但是因为那个 Netflix 觉得退出这个电影节了，所以其实戛纳它也是有损失的。 对，而且它如果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和比如说制片方和导演方是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其实这可能就是主要是Netflix 它作为出品方，它是掌握一个最终的话语权。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大家看到的呢，是表面上这一届或者这一两届戛纳电影节上是不是会有网飞的出现哈，但是其实它真正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时代与时代的一个碰撞，是一个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一个对撞。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电影嘛，它从诞生1895年诞生的时候开始，它就是从属于胶片，从属于大荧幕的，所以基本上比较传统的，或者是真正骨子里面对电影痴迷的人哈，其实也包括我个人， 大家对于电影和大荧幕的认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电影是一定要在大荧幕上观看的。但是 Netflix 它的出现呢，它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观众可以不去电影院买票，我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或者是在我的手机上或者是电视上我可以去看到。那么这种方式呢，对于老的电影人来讲呢，其实他是不买单的。那么尤其是 Netflix 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分发的一个体系，就是为什么说它强大呢？为什么这个公司它现在是全世界在这个领域里面最有潜质的公司？是因为它从97年到现在，它的这个版图的扩展一步一步是非常清晰的。它最早它只是做 DVD 的租赁，后来就发现给观众去寄邮寄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磨损就没法看了嘛，那个蓝光光碟。他后来就想，那我应该用技术的手段，我把这个内容放到我的服务器上，然后我的会员，你可以来买会员，然后买了会员之后，你可以在网上去进行下载观看，享受这个网上观看的服务。所以他在第二阶段呢，他是DVD 的租赁以及网上观看的服务呢，同时在打包，同时在做。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发现后面这一块的发展可能更大一些。当然也是因为后来像苹果呀、呼噜啊这样的公司，他们也出现了一些流媒体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业务的扩张，所以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有危机感，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看到了 Apple 是流媒体时代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想我不能只局限于这些了，我要去自己去做原创内容。所以从2013年纸牌屋的问世啊，就让大家发现，天哪，原来一个 DVD 的租赁商他还可以去出品制作这样好看的电视剧集， 这是之前完全想不到的一件事儿， 改变了整个的这个电影电视剧网剧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就是 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2013年开始之后，他就和好莱坞的各大电影公司，像福斯啊、迪士尼啊、华纳呀，他都有合作去开发各种各样的剧集。那么他开发的内容呢，他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这东西跟你院线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用去上你的传统的院线，我不去电影院供应，那么大家想看就来买我的会员就好了，你就从我的这个系统网络的系统上去看就好了。那么这一点呢，就让传统电影人就不买单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它的这个闹的是很喧嚣，是因为它是一个时代更新的一个爆点。那么之后就是 Netflix 它在今后的发展当中，它会不会取代大荧幕，或者说是在接下来它会怎么样去再进一步的去扩展它的版图，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是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传统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它已经受到了互联网和现代科技的强烈的冲击。这是今年爆出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事件了。 是是是， 对对对。 哎，你能不能大胆的预测一下，你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谁可能稍稍占主导？ 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不认为电影它会从大荧幕上消失，因为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他永远会为了看一部让人有温度的电影，他会买票去电影院。但是呢，同时呢，我也相信这些90后甚至以后的00后、05后，他们从出生的这一天开始，他们就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去看内容。所以我会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并存的一个过程。但是当然说，你说一定是谁去推翻谁去打倒谁吗？我现在不好说。但是我能说的是，我不认为大荧幕会消失，电影会从大荧幕上消失， 一定不会的。 对对对。像我，其实我现在还是接受不了在手机上看电影。但是很多人其实大家会觉得比较碎片的时间，你可以不连续性的去观看一部电影啊，比较省时间呐、啊，然后也比较方便啊。但是我还是比较老套，我还是觉得你要是能去电影院看，就去电影院看。你要 去不了电影院的话，那最起码你把它投影到墙上啊，或者是接到电视上，我觉得那样是对电影的一种尊重吧。 是是是、也是对于自己欣赏这门艺术的一种尊重和享受、我可能举个例子不是特别的恰当啊，就像是红酒的世界一样，它分旧世界和新世界。那么旧世界就是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一些旧世界的产红葡萄酒或者说产红酒的一些地区，他们呢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都占据着全世界大部分的红酒的产量、而且出了很多非常优质的这些红酒的品牌。但是呢一些新世界的红酒品牌在近一个世纪当中也陆陆续续的涌现出来，比如说像智利、像阿根廷、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新世界的这个酒庄出现之后，他们带来的一些新的口味、新的包装的一些红酒同样是受到了世人的喜爱。现在旧世界和新世界同时存在，大家喜欢哪个我们就去喝哪个， 对对， 我们就去选择哪个。 是的是的。 当然可能又想到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当中、对于很多比如说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一些优秀的影片，我们会重新拿回来，有的甚至是重新做了一些 4K 的 修复、 对修复， 对，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荧幕上去看。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呀，都十几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的电影，那得多老套啊、那得多么的古旧的感觉，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电影院看呢？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开票的几秒钟，当然了是更多的是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内， 好像一个七秒，一个是 对 王家卫的那个《重庆森林》吧， 对，七秒钟、 对， 全部被抢光， 秒空。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影迷朋友真正喜爱电影的影迷朋友的一种坚守。 对，那个电影其实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都看过了， 对对 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吧？ 对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也是不同的领域吧。我觉得那个 Netflix 它也是做的也是相当好，其实我也是很佩服这样的一家公司。它上一季的财报我前两天刚刚看到，我今天忘记那个数字了，但是也是同比增长，它有好像是40%的增长将近。对，就是它的发展的潜质，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大的。 相 当看好的。你想，他把苹果是看成是他的竞争对手，当然苹果原来是在流媒体的领域，可能更多的是音乐这一块、但是现在也是一样啊，他从那个 iPhone 4之后，他也可以在他的手机上去直接去订阅那个流媒体的视频内容， 没错。 所以 Netflix 就特别的紧张，所以他就非常用心的在去制作、开发他自己的自身的原创内容。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独立影评人小爱，一起来聊一聊即将揭幕的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简单一句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戛纳电影节，它的起止日期是几号到几号？ 它是5月8号到5月19号。 5月8号到5月19号， 很快就到了。 对呀、对呀，真的是电影人尤其是爱好一些文艺电影的朋友们的最欢乐的一段时间了哈。那稍后呢我们会就着这一次戛纳电影节当中的一些入围的各个单元的电影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寨创意。 第10届影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纵你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3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的演艺江湖当中呢，首先带给大家两条有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话剧《西贡》。曾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大放异彩的话剧《西贡》呢，将于6月23号到6月24号在保利剧院进行中国首演。在本周举行的戏剧部分的分享会上，法籍越南裔的女导演卡洛琳·古伊拉阮介绍了这部剧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法国的越南饭馆里，那么在这个饭馆呢，所有的人不管是厨师还是来这边吃饭的人，他们都从越南到法国来，都经历了一种远离家乡的感觉。它的最吸引的地方啊，我个人认为首先呢是说，在法国有很多这样的越南小酒馆小饭馆，但是很多法国人尽管天天去那儿吃，但并不了解其实越南背后的历史，或者说在后面给他做这一碗越南牛肉汤的人，他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在舞台上呈现这样的一个酒馆啊饭馆，就会让大家能够有这么一种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主要演员有三种，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越南裔的法国人，一个是来自越南的，所以实际上大家的文化背景啊都不太一样，那么相隔万里，对吧？所以让他们在一起能够互相理解，他们语言不一定都共通，然后能够创造出一台戏，这个本身其实是一种挑战，但是一种机会，非常宝贵。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声消息。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昨天正式启动了。北京演艺集团的总经理吴然现场介绍了本届演出季的基本情况，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迄今为止已走过4年历程，本次第5届梦想成真演出季在4月27日至6月6日期间，9家院团将为首都市民奉献展现北京风貌紧扣时代脉搏的9部原创大戏。唯有匠心， 不负光阴是本届演出季的主题。我们将继续坚持出人、出戏、出市场占有率的理念，以全权匠心，增加主流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真正实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担当。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两条有声消息之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四张。《当归》讲述了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当中。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的演出门票四张。当归讲述的是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那么如何来获得我们的这份奖品呢？告诉大家，您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关注我们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比如说想看剧或者是直接写这部剧的名字《当归》都可以，我们都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即将开幕，今年的戛纳又有何看点？张震首当评委，贾樟柯入围主单元，中国力量有多强大？各路高手汇集戛纳，金棕榈究竟花落谁家？独立影评人小爱带您提前走进本届戛纳电影节。 北京时间的20:3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继续介绍的是即将拉开帷幕的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嘿，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刚才呢，小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这个即将拉开大幕的戛纳电影节当中的三大 特点。对， 第一个就是谭星不能拍照了，就是不能自拍了，对吧？当然了，我觉得这有点狠，就是人万一是哈，又是参加咱们主竞赛单元的，是吧？整个的电影组好不容易走了一次红毯，能够入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其实这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啊！人家万一就想在这短短的两分钟之内我们自拍一下，结果不行了， 对， 也有点可惜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禁止所有的媒体，那么在之前影片正式上映之前提前观影。 对，原来媒体是有特权 啊， 被取消了， 有媒体场是吧？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Netflix 对 戛纳 二者之争哈 ，Netflix 和这个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之间的一些争斗、 一些矛盾。 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呢？从咱们就事论事哈，其实这届戛纳电影节，我觉得吃了挺大的亏，因为那么好的作品没法进入到他们的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们的评审主席也是非常看好其中的有两部作品，是吧？ 对对，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是法国的文化部其实他们是给了戛纳很多的压力 、 对，这就是传统的电影的体系和 Netflix 这一个单方单枪作战的一个新媒体流媒体的公司他们之间所爆发出来的一场战争。对， 那么究竟未来 Netflix 和戛纳电影节或者是甚至其他的一些 A 类的电影节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好，或者说是小摩擦也好，是否会继续延续，或者是会有新的发展，我们也拭目以待。好，这个话题呢还是回归到我们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说了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大特点，这一大特点呢跟咱们中国影片有关系了， 有关系，很大关系、 对对对， 其实也是电影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入围的影片。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戛纳它作为一个 A 类电影节，作为欧洲的三大，其实呢它是全世界在电影的艺术价值上最有权威性的一个电影节，但是呢又很巧妙，很有意思哈。 虽然他的艺术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全世界所有的电影人，特别是还没有出名的电影人想要一篇成名的一个主战场，但是他和奥斯卡的评选机制呢又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呢，奥斯卡它是比较更偏艺术和商业的结合，相对来讲它可能更加的商业一些，但是奥斯卡的评选体系呢，它相对来讲它是最完善，也是最成熟，也是最复杂的，也是最公平的。但是戛纳不一样，戛纳的评委就可能就是那个十几二十个人，就是那么每一年就是那么一群人，那么每一年那一群人其实他们所评选出来的影片呢，在过去的七十年当中几十年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地方是被诟病的，是被人质疑的，就是你们其实是培养了你们很多的嫡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的影片，特别是我的处女作长篇或者是第二个长篇处女作，我在戛纳入围了某个竞赛单元的话呢，那可能以后我所有的电影我会很容易的就进入到戛纳的这个平台上，因为我认识了选片人，因为我认识了评委，他们也会对我更加的关注，这个门对我是敞开的。 对， 所以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呢，戛纳是培养了很多他的嫡系的。那么今年的第四大特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戛纳今年是破旧迎新的。他怎么破了这个旧呢？他把他嫡系的很多大家眼中公认的电影大师，已经成名的电影大师都拒之门外了。 啊，为什么？ 对，所以今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需要给新的电影导演一些机会了，需要给新人一些机会了。而且其实福茂他自己也说，他说虽然很多人已经成名了，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这些大师其实他们也可能有失手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这一届有一些大师的作品确实是没有到他最佳的状态，是吗？ 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戛纳今年就是，我觉得他是自己为自己打了一个翻身仗。他就是向全世界的影迷给了大家一个交代，就你们老是不满意，我们每一年就来来回回的去培养我们的嫡系，把奖项反复不断的就给这么一群人。那好，今年你看我们已经破除了这一点啊，我们非常的公正，我们不分新人老人，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门向所有的新人去敞开。所以今年呢，就是如果大家关注那个之前的一些就是提交的一些参选的名单，你会发现很多大师的名字他们都被拒了。 是 中国张艺谋导演的《影》被拒之门外 了。 但是张艺谋导演其实对于法国人来讲，对于欧洲三大来讲，对于奥斯卡来讲，他可能是中国最为国际电影节熟知的一个导演了， 或者说是最受欢迎的电影导演。 对，而且他之前的作品也是拿到过很多的重量级的奖项， 对 吧？那么他的影就没有入围，反而之后我们再讲入围的是非常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毕赣，对吧？然后呢丹麦的拉斯冯提尔他在戛纳他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今年又拍了一个新的电影叫此房是我造。原来这部电影在当时其实有一度啊，就是提名的呼声是很高的，很多人是看好他的，但是他也没有入围。然后呢像土耳其的西兰，他有一部野梨树之前是没有入围的，但是可能后来他们考虑了一下，又商量了一下，在几天前的这个补进的这个名单当中，补充名单当中，把他才拿进去， 又替补进来了。 对，替补这样进来的。但是以他的这个江湖地位，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吗？然后还有洪尚秀，洪尚秀其实他也是很文艺，然后他的作品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一直是戛纳的宠爱啊。可是今年洪尚秀也是被戛纳就踢出去了。你可以，我可以收片，但是我不一定提你。那么和这个相对的呢，就是今年出现了很多的新人，而且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风向，就是亚洲的电影人他的出现的频次是最高的。 没错， 应该是自2001年以来亚洲人入围主竞赛单元最多的一次。今年有七位亚洲人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中国像有贾樟柯，对吧？ 对。 然后呢伊朗是有两个导演， 伊朗有一部是贾法帕纳西的三张面孔， 然后法哈蒂 啊，对， 法哈蒂 他是伊朗最为我们中国电影观众熟知的啊，之前大家看的《推销员》《一次别离》都是他的，出自他的作品。 所以他这次的《人尽皆知》是作为开幕影片， 对，而且还是开幕影片。所以伊朗导演现在非常的厉害，两个伊朗导演，一个中国导演，然后两个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然后滨口龙介，然后韩国的李沧东，黎巴嫩的拉巴基。那么这七个电影人呢，他们同时都入围了今年的主竞赛单元。这个是之前其实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 对，亚洲电影占据了整个我们看到主竞赛单元的半壁江山。 对， 很难得。 以前就经常就有人说嘛，说哎呀，你看那欧洲三大都是给老外玩的一个平台，没咱们亚洲人什么事儿。 对， 但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其实亚洲的电影制作，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说从技术方面，其实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方向在努力，而且发展也是非常迅速非常快的。对，然后再说一下中国啊，今年其实中国是非常扬眉吐气的一年， 丰收的一年， 很丰收的一年。主竞赛单元呢是由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 对， 江湖儿女然后除了《江湖儿女》之外呢，年轻的导演，很年轻的导演哦，毕赣，他和拉斯冯提尔这一类的大师相比，他真的是师出无门呐。但是他有一个《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是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然后呢，还有一个8个小时长短的纪录长片，王斌导演的纪录长片，入围的是他的特别的展映的单元，然后还有两个短片的单元，也有中国导演的入围。所以就是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中国就是新一代的这些电影人啊，其实他们都是在作者电影、原创电影的这个艺术道路上，其实他们是步伐更快了，和前些年相比。 对对对，一般前些年呢，一说入围戛纳或者入围威尼斯，就是那几大名导，张艺谋啊、陈凯歌呀，好像也就无出其右了哈，就再也数不出来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导演的作品了，包括李安呀等等。但是这些年轻导演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呢？这个很突然吗？还是说又在情理之中呢？ 我觉得也是情理之中吧。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哈，是觉得其实从过去的三年五年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其实国内的电影市场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飞速的发展。从基础设施开始，它的荧幕数、它的影院数、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非常的快了。那么同时呢，作为专业的这个电影创作者呢，其实它的创作环境、创作土壤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赋予这种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的这种关照。其实而且现在比如说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获得了学生短片单元的申坤导演的《动物凶猛》，其实他那个就是 FIRST 电影节最早推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国内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包括整个的这个环境也好，他会去鼓励原创作者去创作自己更多的原创的作品。而原创这一点恰恰是欧洲三大他们非常看重的，就是原创内容。对，当然就是和柏林还有威尼斯相比呢，我觉得戛纳它还是更多的是在艺术性上，艺术性上它是绝对它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江湖老大的地位啊。然后呢，柏林电影节呢，它同为欧洲三大之一，但是可能它从内容上呢，更适合一些指向性更为深刻的一些社会性的话题。对，可能政治性的议题就比较深刻的那样的一些厚重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威尼斯呢，它是更给这种比较有开拓性的、实验性的、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就是更玩的更肆无忌惮、更有作者风格、更任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向他们敞开的大门。然后戛纳就相对来讲在欧洲三大里面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更结合了艺术和商业的这种兼容性和包容性。但是我是觉得欧洲的这个几大电影节呢，他们真的是给了全世界的原创电影工作者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想，就是一个新人他是永远没有办法在奥斯卡去拿一个奖的。 对， 但是他真的是可以在戛纳一战成名， 然后开启他整个的人生的辉煌的道路， 就开了挂了，就 开了挂，真的是可以这样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是每一年戛纳电影节会让这么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人都在拼命的削尖脑袋让自己的作品入围到戛纳电影节当中，也是一样的。 哎，那你能不能大胆的预测一下，在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当中有这么多的入围的影片，亚洲有七部，你觉得你看好哪一部，为什么？ 哎呀，其实这个我跟你说，刚才在节目之前啊，跟那个刚才还在聊这个问题， 还在聊哈。 你知道磊磊，我是觉得我真的这个就不敢预测了。为什么 呢？哎，为什么呢？你戛纳的时候不是你那个戛纳奖的，你奥斯卡奖的时候可是神预测了14项。 对， 但是其中有12项都被你预测对了呀。 嗯，这就是， 你就是奥斯卡的评委吧？ 这个就是猜和预测的区别，就是，预测。我对于我来讲，预测是你要看过这些电影，你才可以去预测。 哦， 你得看过奥斯卡的那些，是他只要在上一年度在洛杉矶的公映的电影院当中有放映过，那你就可以来参加奥斯卡。也就是说，参加奥斯卡的电影它不是新的片子， 嗯， 大家是可以找到各种途径能够去看得到的。 对， 那些我是看过的，但是戛纳不一样啊。戛纳的这些电影它，你看今年连媒体都没有提前看片的资格了，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很多的电影是没有看过的。所以对于没有看过的影片，其实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预测的。但是我可以去猜 猜。好，那我们就猜猜猜 猜我其实都不太敢猜， 哦， 真的。对，真的，因为这个里面不好说，它不带任何就是风俗的痕迹，也不带任何这种偏心，或者是谁跟谁熟，谁的资历更深一些，谁就可能去得奖。这个是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一大看点吧，就是你真的有可能到时候杀出来的就是一匹黑马，真的很难说。 哦， 嗯， 那您对比如说这几大单元当中， 但是我会很希望三张面孔，伊朗、帕拉西的三张面孔。 为什么？ 它也是一个比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电影。 嗯， 然后我其实个人呢，现在我自己在创作当中的一个作品呢，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的题材，可能我会自己比较关注这样的题材。对，而且它像伊朗电影最近几年其实和印度电影有点像嘛，它都是关注的就是这种普通老百姓的一些正常的碎碎念的家长里短的生活，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影像的一些呈现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可以以小见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现实当中的问题，然后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很多的温暖，然后也看到人性当中很多各种不同的角度。 就 我觉得这是其实电影可以带来的一些魅力。而且这些影片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大制作，它也不需要华丽的技法，它也不需要去你一定要投资什么大的演员，不用，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生态链下来这样的。 嗯， 然后我对于这个伊朗导演的个人也是非常的蛮尊敬他的吧，所以就是也是挺期待的。对， 那么对于中国入围几大单元的这几部作品您熟悉吗？比如说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我看到主演是赵涛和廖凡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 然后我真的很佩服他，我觉得他是最近两三年中国男演员的代表， 对，文艺片的代 表，男演员的代表。 对， 他已经现在的身价也是涨得很快啊，从那个白日焰火之后。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影片其实也是很让我期待的，很让我期待。贾樟柯导演其实他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你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和戛纳的这种血亲这种关系其实要比张艺谋和戛纳的关系还要更亲密一些，对吧？ 对， 其实他基本上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能有提名或者入围。 是， 对，所以这一次呢，因为他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所以就不太好去评述最后的结果。但是有一个私心嘛，因为毕竟都是中国做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也确实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影片能够去 摘取啊金棕榈的大奖，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希望的。 那当然了，越多越好，对不 对？ 对。那还有最后呢一点点时间哈，其实我也知道哈，这个小爱是去过戛纳的哈，也来聊一聊吧，你印象当中的这座小城，这座安静的法国小城。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听很多去过的朋友回来都说太美了。 嗯，戛纳英文其实它有一个别名叫3S 电影节。3S 呢，其实其中一个是 sunshine、阳光， 对 ，sea 大海，然后还有 sexy 就是比基尼美女。 是， 对，其实戛纳电影节它整个就是在一个地中海边上的一个海滨小镇啊，在这个小镇上，其实每一年可能这个小镇最热闹的时期，也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戛纳电影节， 五月份 、对。然后呢，其实它每就我是去年人是在现场， 对， 我是觉得它能够带给你一种朝气，就是你在现场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不同肤色的这些电影人啊，他们好像就是哪怕是只是擦肩而过，你都会感觉。他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吸收到一些灵气，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那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戛纳电影节呢，大家有没有注意他那个标，他那个标 logo 设计是一个金棕榈，那个棕榈叶，其实它也是取自于，因为戛纳那个海滩上到处都是那个棕榈树，它也是取自于那个地域的那个象征，所以其实他每次展现出来都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朝气，那你就会感觉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让电影不断的去发展的一个地方。而且它每一届的这个海报是很有意思的，今年的海报它又是致敬了戈达尔，今年也是有入围那个影像主竞赛单元他的影像之书。戈达尔在1965年的一个电影《狂人皮埃罗》里面的一张剧照呢，今年又让戛纳电影节第二次就是用了他的这个创意，所以今年戛纳电影节的海报呢是那个《狂人皮埃罗》里面的一张剧照，就是男女主人公他们一个人在一辆汽车上，然后他们把身子探出来互相亲吻的那样的一个镜头。然后戛纳的对这个海报的解释呢，就是我们背景上有蓝天，然后有白云，然后还有甜蜜的吻，有爱情，那就是这一届的戛纳希望带给大家的感觉。然后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那一届的海报呢也是同样致敬了戈达尔，当时他们在1963年的一部电影叫蔑视啊，那里面呢他是一个男人，他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台阶上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海面。那么当时戛纳的解释呢，就是有台阶，有阳光，有目标，那这是给全世界电影人的一个影像。对，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然后在这个目标的攀岩过程当中呢，你的头上是有阳光在照耀你的， 是， 就是很美好， 很美好，很美丽。那么关于电影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从这一届的戛纳电影节当中去探寻。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它的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唐耳朵。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世园会址，唐山。